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看一里场景戏，坐梦一下车仙台，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巩木丽影《缘起之战》是美国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和米高梅电影公司联合出品的动作奇幻影片，由罗阿尔·乌索格执导，艾希利卡·维坎德、沃特·戈金斯、多米尼克·维斯特、吴彦祖领衔主演。影片是根据2013年同名电子游戏改编，于2018年3月16日在美国和中国内地同步上映。那么而这也是巩木丽影系列的第三部。我想对于这个系列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两部巩木丽影。安吉丽娜·朱莉从6岁时第一次登上大荧幕，已经接连出演了40多部影片。这部根据同名游戏改编的《巩木丽影》可以说是一部对于他的事业和人生都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影片。这部影片在2001年上映后获得了 2.8 亿美元的票房，同时也创造了当时女性主演影片的最高首映票房纪录。而安吉丽娜·朱莉在远赴柬埔寨取景拍摄时被柬埔寨当地人民的艰苦触动，这也萌发了她收养子女的想法。那么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奇幻影片《巩木丽影》。这部影片是根据1996年发布的同名电脑游戏改编而成。这部动作游戏曾经风靡世界，大受欢迎，有着众多的劳拉迷，使得游戏女主角劳拉·克劳福特不仅仅只是一个游戏角色，而成了一个现实生活的公众人物。当年精明的好莱坞片商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赚钱的好机会，趁热将这款游戏改编成为电影搬上荧幕。但是由谁来扮演劳拉？当时呢，竞争者众多，剧组甚至在网上搞了一个征求劳拉迷意见的活动，最终确定了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安吉丽娜·朱莉扮演电影版的劳拉。可以说这一部让影迷及电脑游戏迷都望眼欲穿的大制作影片，从筹拍、选角、拍摄、制作过程中始终吸引着全球游戏迷的目光，也成为了2001年最受影迷期待的影片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吧。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劳拉是一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他继承的是已失踪多年的父亲的衣钵。多年前，父亲曾对他提起过一个叫光明会的神秘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在寻求一个古钟，他们相信这个古钟是打开时间和空间的钥匙，这把钥匙是一块结晶的陨石金属所铸成的三角形神秘物体，5000年前被用来消灭他们所有的敌人。这块三角形被分成两半， 只要把这两半结合为一，光明会的始祖就会获得重生，人类的未来也将永远改变。48小时后，当行星完全排成一列，也就是要发生九星一线的天文奇观时，天空将出现全日食现象，而这时三角形的力量将达到巅峰。如果错过这个时辰，就必须再等5000年。这一天，劳拉观察到三颗行星在天上排成一列，而这正是九星一线的第一阶段。晚上，他在梦中又见到了儿时他和父亲讲述这件事的情形。父亲还让劳拉在九星一线形成之前找到神光三角。劳拉从梦中醒来，突然听到有钟表的滴答声，随后劳拉砸碎壁橱夹层，在父亲20年前挖掘古墓带回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只神秘的时钟。于是劳拉拿着这只钟表找到了还在熟睡的助手布莱斯。劳拉由丁建华配音，布莱斯由童自荣配音。 哦，是一只钟， 昨晚找到的，它老滴答响， 肯定是一只滴答钟， 它藏在一间密室里。 哦 Bless， 正经点。 劳拉，这是只钟，滴答滴答报时，可时间不对， 九星一线第一阶段一开始，他也开始滴答了。 好吧，我要点咖啡。 随后，布莱斯开始用电子探头观察钟表。 现在进去瞧瞧，看起来很普通。 你接着看。 这时，管家劳拉索端来了咖啡。 您的咖啡，先生。脱咖啡因加脱脂牛奶， 棒极了，热气腾腾的。 突然劳拉看到了电子探头拍摄的画面，觉得非常奇怪。 等等，你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 这是什么？ 不知道，我的手刚放开探头。什么呀？混账， 混账。 由于时钟内空间狭小，布莱斯的探头滑了出来，他决定打开钟表看看。 13号螺丝到第4象限，14号螺丝到第3象限。 哦，得了吧， 这是我的图纸，不会弄错，从哪儿取下的？ 这是一个伪装。 劳拉等不及了，直接用锤子砸烂了钟表的外壳，里面露出来一个雕刻精美的盒子，焕发出神秘的光晕。 好吧，藏在里面呢，是什么？ 万世神眼。 为了破解谜团，劳拉带着万世神眼找到父亲的生前好友威尔逊，向他请教。 劳拉，这东西可是世间少有， 只有一个圆盘在转，会发光，就像那眼睛，可似乎越来越亮，而且是反方向转，它不像在准确报时，倒像在倒计时。 是啊， 你看这后面好像能嵌入什么东西，就像一把钥匙。 是啊是啊，不可思议，真是美妙绝伦。 父亲说有一块魔力三角，上面刻着万世神眼，还说谁拥有它，谁就会有超凡的力量，控制时间的力量。父亲管它叫神光三角，你听说过吗？ 不，没听说过。你父亲总按自己的方式办事，有主见，他这人很了不起。你要不要来点葡萄酒？味道很不错。 不， 我没法帮你，劳拉，这只钟实在是一个谜。 威尔逊好像有口中支支吾吾的。到了晚上，他又打电话给劳拉， 鲍威尔先生可能会帮助到他。于是劳拉带着钟表的照片去找鲍威尔先生。鲍威尔由刘峰配音。 克劳福特小姐，我很荣幸。鲍威尔王室法律顾问。 早上好。 研究那些古代和神话的东西，你是权威。 我不敢当。 不，维尔森先生说你是出色的考古学家，请问。 啊、哦，他真可爱。 他认识你父亲吧？ 对，他们是好朋友。 我有幸见过你父亲一面，在威尼斯。听说他死了，我很遗憾。 这就是我说的钟。 鲍威尔拿过照片，用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 很有意思。可惜你只带了照片。不过这钟实在是太神了。是九星一线第一阶段开始滴答的？ 是的。你说你是律师？ 没错。 那么研究钟是你的业余爱好？ 这是我的专长。我对这着了迷，我做律师常和古董打交道。 嗯。 可我实在想不出这只钟的来源。从没见过这么美丽而我却一无所知的东西。无知对我是一种折磨，可无知又带给我乐趣。 劳拉从鲍威尔的态度中感觉到他在撒谎，但是他猜不到鲍威尔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晚上劳拉正在锻炼的时候，一伙持枪歹徒为了万世神眼钟表闯进了他的家，并与劳拉展开了激战。可是劳拉毕竟势单力薄，歹徒抢走了万世神眼钟表。其实这伙歹徒正是鲍威尔派去的。第二天早上，劳拉接到了一封信，是劳拉父亲失踪前留下的。信中只是写了一首诗。劳拉根据信中的线索找到了藏在书中的父亲的信。 亲爱的女儿，我料到你能琢磨出来。你看到这信意味着我已经不在了。我想你，我永远爱你，永远。这也意味着我失败了，意味着我得把重担压在你肩上。劳拉，我想你一定找到了被我藏起来的钟，那钟就是一把钥匙，用这钟就可以打开藏着那三角的地方。那三角就是你小时候我说的魔力三角，神光三角。这可不是童话故事，这三角是由陨石坑里发现的金属锻造的。那陨石是上次九星一线时跌落到地球上的。光的子民在陨石坑建了座大城市，在那儿朝拜那三角，因为它能控制时间。拥有它的人会有一股力量，能用它来行善也能作恶。有人滥用这力量，毁灭了整个城市。为了保证不再有人能掌握这力量，他们把三角劈成了两半，并把它藏在地球相对的两端。劳拉，记得那种茉莉花吗？它只长在东方一个古老国家的一座寺庙里，找到它就能找到闪光之墓的入口。第一半三角就藏在那儿。九星一线第二阶段开始时，你必须在那儿。你得赶快，时间很紧。当九大行星连成一条直线时，世界就会很危险。因为有个叫光照先知的秘密会社，这帮邪恶阴险的人要实现一个古老的预言，方法就是把两半三角拼起来，获取惊人的可怕的力量。你必须不惜一切去阻止。所以劳拉，我现在要你去完成我的工作，去找到那两半三角，然后毁了他们。 按照父亲的指示，劳拉找到了藏有一半神光三角的地点，柬埔寨的吴哥窟。但他意外地发现前男友亚历克斯也在这里，而亚历克斯正在给鲍威尔做事。劳拉来到了一座废弃的神庙，在一个神秘小女孩的帮助下找到了埋藏神光三角的地下宫殿。 同时，鲍威尔等人也通过另外一条路进入神殿。鲍威尔按照古籍记载，准备用万世神眼打开埋藏神光三角的机关，但劳拉发现鲍威尔的做法并不能找到神光三角，反而会让所有人送命。他决定现身了。见识劳拉，鲍威尔的手下一阵扫射，劳拉赶紧又藏了起来。 接着计时。 你是大错特错了。 41 40 39、 oh, Alex 38。嘿劳拉，37。 来旅行的？ 不、哦、这是工作。 克劳普特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放你一条生路？ 当然，真正的眼睛不在那儿。 就是这个眼睛？ 不是，真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吧。 克劳福特小姐，我认为你是想把我的宝贝骗走。 我现在干嘛要骗走你的东西？我要你找到那三角，这样我就能偷走。 别唬我了，朱莉斯，你记住，他要是敢偷，那就格杀勿论。 遵命，鲍威尔先生。 要么听我的，要么等下一次九星一线再来，到那个时候你再来杀我。不过那可得再过5000年。 鲍威尔相信了劳拉的话，把万世神眼交还给劳拉。劳拉开启机关之后，神光三角果然出现在大家眼前。劳拉成功抢到了神光三角，但是之后神殿中的石像全部复活，众人赶忙对付石像。激战过程中，亚历克斯抢到了万世神眼钟表，劳拉和鲍威尔等人也逃出神殿。为了拿回万世神眼钟表，劳拉选择和鲍威尔合作，二人约定在威尼斯的光明会教堂见面。 晚上好。 你是光照先知会社的人？ 你说什么？没这回事，那是个童话故事。 光照先知？ 光的子民。 啊， 我的三角带来了吗？不，你当然不会带，你一定把它藏好了。好吧，你可以藏着那半三角，而我藏着你父亲的钟，我们可以做搭档。 谁坐这儿？ 我们联手找另一半，然后拼出神光三角。 对，可谁坐在这儿？ 不可思议的梦，巨大的力量，能纠正无数的错误。 我看坐这儿的不会是你。 说着，劳拉坐在光明会的主位上，鲍威尔坐到了他的身旁。 我坐这儿，可以说是坐在神的右手。 哼。 其实，现在我坐的地方正是以前你父亲坐过的。 你撒谎。 不，在这个会社，他指导过我。这是莫大的荣幸。 我不相信你。我父亲不是光照先知的人，他没跟我说过。 他的秘密多着呢。 他从不瞒我。 他尤其要瞒你。我知道你要什么。 这我不怀疑。 你想和你父亲团聚，一切重新来过，这我完全有能力给你。拥有那三角，就拥有了神的力量，能穿梭于时空之中，改变过去的事。你帮我，就能得到你想要的，让你父亲回到你身边。 也许我给了你那半三角之后，你就会想法杀了我。 杀你还不容易吗？是在我的地盘上，现在就能杀你。再考虑一下吧。 最终，鲍威尔以复活劳拉的父亲为条件，与劳拉建立起合作关系。他们来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走进了存放另一块神光三角的陨石坑洞。在一个巨大的九星一线天体模型跟前， 劳拉拿到了另外一半神光三角交给鲍威尔，但是鲍威尔也没有办法将神光三角重组。面对说风凉话的亚历克斯，鲍威尔残忍地甩出一把飞刀刺死了亚历克斯。随后劳拉从钟表中取出了一小块钻石放在神光三角的裂缝处，三角合并到了一起，雷光电闪之后，劳拉抢到了完整的神光三角，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爸爸， 劳拉， 这是真的吗？ 是时空交错，我的过去和你的现在。 为什么不告诉我光照先知的事？ 当时你还小， 你可以写在日记里，可你一次都没提过。 我急于告诉你一切，可我当时得跟他们周旋，所以只能告诉你那些能启发你保你安全的事。我非常爱你劳拉。 爸爸，我想你。 我也想你。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为什么汲取光的力量，可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这力量用一次也不行吗？你为什么不能留下？ 我们不能改变时间。 可你以我的时间被偷走了，这不公平。 对，是不公平。可现在你偷了时间，你必须还回去。你得毁了那三角。 我觉得很孤独。 你不孤独，我陪着你，永远陪着你，劳拉。 劳拉在父亲的鼓励下决定把时间还回去。劳拉返回到神光三角拼合之前，把鲍威尔刺向亚历克斯的飞刀搬回到对着鲍威尔的方向，救活了亚历克斯。随着时间再次流动，鲍威尔被飞刀刺中，劳拉也毁掉了神光三角，坑洞要崩塌了，所有人都已离开，只有劳拉和鲍威尔留了下来，决一死战。最终劳拉战胜鲍威尔，在坑洞坍塌之前顺利逃生。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古墓丽影》的故事。这部影片在选角时可以称得上是煞费苦心，在征求了众多劳拉迷的意见之后，基本确定了安吉丽娜、朱莉、丹尼斯、理查兹、凯瑟琳·泽塔·琼斯三位人选。最后，曾经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安吉丽娜·朱莉获得了制片人的肯定，出演电影版的劳拉。应该说，朱莉的身材扮相都达到了劳拉迷们的期望值。只不过，游戏中的劳拉是英国人，而朱莉是美国人，这口音可能就需要朱莉费心修正了。另外，劳拉的大辫子也是让朱莉十分不适应，有一次甩动辫子的时候还伤了眼睛，最后只得上医院服药。不过电影拍的后半段，朱莉对大辫子就可以操纵自如了，边甩辫子边开枪，那就是小菜一碟。另外，在影片中，劳拉父亲的扮演者乔恩·沃伊特正是安吉丽娜·朱莉的亲生父亲。父女二人在这部影片当中出演了一出上阵妇女兵的好戏。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 U2 乐队演唱的《高度》。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